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辟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踏访路60周年，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、党武装力量机关、内阁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参观了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。他们6月4号向立在三尺渊大纪念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致敬后，参观了三尺渊革命史迹馆。他们瞻仰白头山民故居后，向白头山三大将军马赛克壁画献花树表示了敬意。他们6月5号登上了革命圣山白头山。